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嘿，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迎来了一位啊，真的是非常年轻的小哥哥。他呢也是怎么说呢，你看他这个第一印象会觉得很安静不爱说话，但实际上他拥有着百万粉丝，还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歌手韩安旭，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安旭。 对，韩安旭，我感觉你跟你的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有一点点像啊，安静、哎，你是一个安静的人吗？我觉得不太像啊。不是，就是 不了解我的人，可能不熟的人可能觉得我很安静，但是熟了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我很精神病， 是吧？ 对， 我觉得跟你出生的这个月份还是有关系的。 应该是， 对，应该是哈，还是比较能够有这种就是多面性、两面性哈。 双子座。 对啊，好吧。 好， 我的天哪，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用说了啊，我了解了。对，我觉得看你今天穿着也是能够看出略知一二啊，非常非常的卡哇伊呢，好像有几个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叉叉眼，好像是 NBA 的一个吉祥物，是吗？你是特别喜欢他吗？还是说你喜欢这里面的，就是？这个叫什么？ 我就感觉人多很开心。 人多很开心，你就是喜欢人多是吗？ 人越多越开心。 好的，原来是这样。那平时现在就是主要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关于音乐，然后可能马上要拍戏。 拍戏啦，哇！其实这个最早大家知道韩安旭，然后现在包括很多人都在说，哎，韩安旭，我听过你的歌，多幸运，多幸运！这首歌好像是曾几何时一度是非常风靡的，因为有那首小幸运哈。然后呢这一首大家会就是第一次看这名字说，哎，是打错了吗？其实不是，这就是你的歌曲。 但是一听其实是两首歌是可以听出来区别的。 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首歌。 对， 那今天呢也会把这首歌带给大家。但是呢就是我本来以为你会选这首歌作为今天的主打，但显然你没有。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用我身边的朋友说的话，就是已经烂大街了 是吗？ 对，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大家通过这首歌了解我，我觉得大家喜欢这首歌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这首歌的期望。所以说我希望可以把我更多好听的歌去呈现给每一个听众。 是，那你还记得就是你这首歌最早火的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它火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吗？ 那个时候是在2016年好像刚过完年，3、4月、4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每天都会看这首歌的视听量。因为这首歌最开始的视听量是从几百几千然后直到几万， 哇， 然后后来到一天涨100万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我记得是在4月份的时候就每天都是100、200的涨，后来直到4月份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月没看，等我再一刷新的时候就是2000万、3000万的涨。 是吗？我的天哪。 因为那首歌现在的视听量， 那你自己都没想到吧？应该 对，因为那首歌现在的视听量总量是已经接近10亿 了。 嗯， 对，所以说我也挺出乎意料的， 是吧？我觉得也是啊。这首歌就是好多人说啊，真的吗？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你知道他们是不刷这些 APP 啊，或者说很少就是上网去看这些关注时下流行的这些红起来的歌曲，然后大家都说，哎，那我要去找一下。 你是在说他们 out 了，停留在2016年的时代吗？ 对， out 了，真的是有一些 out。我跟你说，也不是说 out 了，他可能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哎呀，真是就像我这样的啊。 对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光是法令纹的增加，可能他对于喜欢的东西，他慢慢慢慢就会跟不上节奏了，因为有些东西它更迭出来确实很快。但是就像多幸运这些歌曲，就包括之前就是孙雨赛来到节目当中，他那首。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然后很多大家都在传唱嘛，就即便说我不知道这个歌手是谁，但我一定会先听到这首歌。 对，会听到这首歌。 嗯，是的，所以说还是怎么也不能说歌红人不红，只能说歌先红了，然后大家才会去了解你这个人。 嗯， 对。但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是在网络上很有人气的歌手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对歌红人不红这个定义是了解的是很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 排斥， 对，但是后来其实逐渐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歌红人不红其实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因为现在真的是好多的一线的艺人也好啊，还是一线的流量大咖也好，其实他们真的没有一个是代表作。 哦，也是，就是因为人太红了， 对，就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标签 嘛。他歌已经超越不了这个人红的程度了 啊，怎么办呢？其实这样好遗憾啊。 对，所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好， 啊、 可能就像这种是看你是、 嗯，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认为现在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嗯， 因为你先红了一个作品，当你有了一个作品了之后，你人再红的时候，你等于就是双剑合璧。 对，哎，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很好的。 对，反正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是，没有了，没有了，我觉得不是安慰哈，哎，扎心了。 安慰 好。对，那么如果你要是想看今天韩安旭的直播的话，那么一定要锁定两种方式要公布出来。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那点击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易直播上面，易直播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的，等着你们哦。这个直接是在直播间里面互动留言分享关注，还有刷刷小礼物支持一下，都是完全 OK 的。好了，那么哎，平时现在还直播吗？ 很少，就是有新歌的时候可能会多，就是直播都推一推啊。 哎，那今天是不是也是带着新歌来的呢？ 对，今天也有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前几天刚发行的， 是吧？那你要不要就是在这里就是以你自己的方式跟你的粉丝们暂时先提前来预告一下？ 因为这首歌他们已经听过了，但是这首歌的、对，但是这首歌的 MV 可能会在近几天可能就会。出出来，但是我估计他们看到这个 MV 了之后，他们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想打我。 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女主角，因为这首歌是比较甜蜜嘛，所以说 有女主角，是一首甜，就是恋爱的甜歌那种感觉。 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拉拉手啊。抱一抱。 我的天哪，现在这个 MV 还没有上线是吗？ 对，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开始念了。然后这个1234偏爱于韩安旭说，这个大家都说了，小胖也说1234。然后YR 莫说，我韩不紧张，你紧张吗？ 不紧张。 完全不紧张是不是？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每次就是录广播录电台的时候都会很紧张，但现在其实已经是习惯了， 是吧？ 其实我觉得跟主持人有关系，你要是碰到一个比较活泼的主持人可能你就不紧张了。对 对， 但是你要碰到一个 就比较严肃的， 严肃比较冷的。 哎，你碰到过比较严肃比较冷的主持人吗？ 我碰到过。就是我不敢往出抛梗。 真的吗？ 他也不敢给我抛梗，他怕抛了我接不住，完我怕我抛了之后他就 对，这个就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是你们还不够了解，而且前期肯定是也没怎么没什么太多的沟通与交流，然后再加上呢这样非常严肃的主持人，没关系，抛给我我都能接得住。对，好了，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啊，就是我们以上说的两种方式，那这个各种小礼物都可以砸过来了。今天呢准备了几首歌，大家也是有权来选择的啊。那有这个主打歌我们就先不让大家选了，待会儿直接唱出来好不好？对，剩下的像你们想听的什么1234啊，我想和你结婚了，还有多幸运，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个顺序哈是可以的。那包括你想跟韩 团去说什么，然后都可以直接发上来，我会随时的通报给他。 OK， 好的， 现在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可以唱吗？ Okay， 好， C 位主打歌马上就要开始了，准备好。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OK， C 位主打歌，我们的这个专业麦带混响的已经开了吗？打开了吗？ 打开了。 好的，那我们就，哇，好强烈的混响效果。 能听到什么？ 能听到，能听到。对，你也戴好耳机哦，伴奏要来了。 情绪不再放任它堆积，我痛了就紧紧屏住呼吸，不肯想念留余地，只是下雨时会委屈，只是想起你会哭泣，没关系，真没关系。 来自韩旭的 C 位主打歌，今天的主打歌，那快给大家 隆重介绍一下好不好？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 不在，因为这首歌其实说句实话，它是我发行所有歌曲里面的第三首歌。 第三首歌， 对。然后为什么会拿出来当主打歌？是因为它最近被别人扒出来了。 哦，真的吗？还被别人扒出来了，说陈年老料。 对，因为这，因为其实我唱的所有的歌曲里面，包括一二三四也好，就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歌也是这个 不在。哦， 对，因为 那这不是正好戳中你的心房了吗？ 嗯，然后因为我的好多粉丝，他们其实除了多情云以外，他们也喜欢不在。 哦，那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第三首是 这首歌，其实是2016年，好像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的时候。 七八月份的时候， 对，都已经出了2年多了。 对，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是粉丝就是也没刻意关注你，也没刻意宣传。 其实我多情云也没有宣传。 哦，然后就现在就是莫名其妙，也不能说莫名其妙，就是喜欢你之后肯定会去挖你的歌，对吧？ 嗯， 然后一下子就找到了。 对，然后有好多人。有好多抖音上的达人啊，然后他们就是来翻唱啊，就是这样一扒。 你看，就抖音神曲吗？是不是？ 对 对。哎，那你自己玩抖音吗？ 近期也在玩。 也在玩。那你是以什么为主？唱歌为主，还是拍一些这个其他的小视频呢？ 唱歌我也会唱，然后平时也会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在粉丝面前，我觉得抖音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偏于生活。你如果说把你， 那为什么没有？其实我还是我明天注册一个快手账号。 其实就比如说，你说本来就是一个贴近一个大众人的一个平台，比较随和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要是把一个艺人的样子拿出来的话，只拍那些就是就是说白了就是。给粉丝看那些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 大家看我今天怎么怎么样，然后转发我这条锦鲤，我可以怎么怎么样。 对，我就觉得失去了这个玩这个东西的意义， 是吧？ 对，因为 那你会拍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在家做饭，还是说吃饭，还是什么？ 我有的时候会拍一些比较反差的一些。 哦，让我想想， 就比如说 比如说 一些搞笑的呀，或者比较一些什么。逗粉丝的呀， 是吗？ 对， 哎，那你能现场还原一下吗？这个要求好像比较临时。 因为我记得当初我录那个抖音的时候，就是我说，因为很多私信有很多人问我说，怎么样可以唱高音？ 哦，对，怎么样可以唱高音？然后呢？ 然后我就录视频的时候就跟他们试了一下。我说就比如说，海阔天空，把我后面其实就是破音的状态 啊，海阔天空， 对。其实也不是，就是故意的，都为了逗粉丝一笑嘛，博粉丝一笑。 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我以为你会答说啊，唱高音站凳子上唱啊。对，然后看我这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板凳，我站在上面，我就可以唱高音，你也可以试一下。好啦，各位粉丝现在已经是发来了各种各样的贺电哈，谢谢随小果关注了主播，也谢谢刚才的这个我们的果呀果送了10个比心给你，谢谢在这里呢。 一送比心想起抖音里面那个 怎么的。比心哦，哎，现在我都没有关注，就是抖音，这真的是，你看我真的是 out 了哈。对，抖音现在就是最火的门类是什么呢？你有关注过吗？ 其实我到今天我才发现抖音有一个问题，因为我问了我一句我的工作人员，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拿我自己的号刷抖音的时候，为什么全都是猫啊狗啊，都是这种？ 因为你肯定关注了这个撸猫撸狗。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是因为你关注了这些猫 对 狗的这些号。 我现在刷小红书也是这样的。 哦，这个原来是跟关注有关，就是你关注过猫狗的视频，然后可能就会给你传递猫狗的视频比较 多。是的，就是好多那种 APP 都是它。 现在我的抖音几乎很少能看到人了。 好吧，你这个是一看就是爱狗人士、爱宠人士。 对，因为全都是什么喵星人、猫星人。 对，什么今天吸猫一大口，然后明天要撸撸狗什么的。 对。 对，因为它那个刚最开始你注册的时候，它就会。就是判定你的喜好，你肯定是点了喵星人这一项。对， 因为我是喜欢猫和狗， 是吧？ 喜欢动物。 那你自己现在养吗？ 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的粉丝之前都知道，我之前养过2只猫，一只狗，后来就都不养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因为我今天我要飞这里，明天飞那里， 现在 他们完全就东跑西跑的，我给不了他们陪伴。 那现在这几只小可爱都被寄养在别处了吗？还是直接就送人了？ 找 到了下一任。 对，这两只猫其实是送人了，然后但是那边给我回馈的消息就是两只猫丢了一只，这是我最喜欢的那只猫。 两只是什么猫？ 就有一个豹猫，然后还有一个折耳，就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折耳，因为我一直把它当做就是我姑娘看。 是吗？嗯、小折耳肯定是也是一只小虎斑折耳是吗？ 对，因为、嗯、因为我也不是虎，就是。反正我也说不上来、嗯、反正就我特别因为那个是我从小就拿回来养的 哦， 后来只能养到这么大。 对，哎呀真是这个真是让人悲伤的事情。 对 嗯，好吧，这一下就是99家哈，好听好听。刚才来说一下我们各位粉丝的回馈哈、 嗯、 然后基本上呢这99家这么多条里面大多数都是666。好的，谢谢大家啊。然后刚才看到XYF 的女票送出了2个小星星，谢谢。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了哈。好，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互动，点赞、小礼物，还有你们想对韩安旭说的话啊，都是可以的。OK， 那么我们就继续今天的直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易直播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今天韩安旭小哥哥特别的潮，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平时也会很注重自己的形象、穿搭、打扮吗？ 嗯，也会注重。 嗯，对， 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对于穿这方面其实我是、 因为我挺在意的。 对对，我不会说特别的随意， 是吧？ 对，但是我会觉得， 嗯， 就是我觉得我穿的在这儿好看的就是好看、嗯、有的时候我都不听工作人我们工作人员的， 对吧？ 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穿这身衣服、嗯、那我就是舒服。 嗯嗯嗯， 就像我比如我坐动车坐飞机，我就会选择一身舒服的。 那肯定的，如果你要是选择一身紧身皮裤的话，那真的会很难受。 对，我就觉得说， 对，嗯， 因为在飞机上只有舒不舒服你知道， 嗯， 你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顾虑别人的眼神，说看着你怎么怎么样了。 是的，旁边大哥也不会因为你穿的好看多看你一眼的。 对， 是，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下了飞机之后，演出现场呢，我们再换一个演出服， 对， 对，战袍穿起来。对，基本上就是铆钉啊，这种怎么闪怎么来了。 对，怎么舒服就是怎么舒服、 嗯、 然后大家看的怎么好看就怎么来。 嗯，是的。那今天这一身我觉得也是非常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哈、 嗯、 对，非常的可爱，可以看得出来还是童心未泯的哈。然后这个就女票说了今天超可爱的，还有国家果说潮是吗？晒晒就干了，哈哈，好冷啊。 好冷的笑话。 对，好冷的笑话，你看旭哥就表示不满，再说一个。 对, 对，然后付小杰说你不知道我们旭可洋气了，大兴也说老大最棒，爱你爱你。现在他们这些粉丝就是经常会跟你互动吗？ 嗯 嗯， 就像他们一般他们都会经常跟我互动，然后 嗯嗯， 而且我都知道我们家的粉丝有哪个是比较皮， 是吗？ 对。 那么如果这是你说的啊、 嗯、 你知道你们家粉丝哪个比较皮、 嗯、 这样如果让你说出来前三甲，如果说不对的话就看他们这个、嗯、我就会让他们惩罚你。 这个根本就不会说不对。 是吗？ 对，我们家确实有三个比较皮的。 好吧，这三个点名来敲黑板啊、 嗯、 你们三个就你们三个皮。 对，就比如他们三个可能有其中一个都会在现在看。 嗯，是谁？ 就是有一个叫瑞谷。 瑞谷。 嗯, 嗯，瑞谷在不在？点名瑞谷啊。 然后还有一个叫肉肉。 肉肉，好，点名肉肉。 其实我的身边就他们两个是最皮。 是吗？ 再皮了。 嗯，哎呦真的，他们怎么皮的呢？我在想，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皮的就是 让你能都招架不住吗？ 对，都已经把我气得不行了，然后我还不能说什么。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艺人的心酸，你懂吗？嗯、 对、 就是， 太心酸。 对，明明心里气得要死，表面还是呵呵没有关系。 对，我还得装什么都不知道。 哎呦我的天哪，好吧，待会儿我要听一听他们是怎么皮你的啊、 嗯。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都等急了是不是？下一首歌想听什么呢？嗯，给你们5秒钟，5、4、3、2、1。好了，既然打不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让韩旭来自己选吧。下一首歌想唱什么？ 嗯、其实下一首歌唱、嗯、我想和你结婚了。 哦，我想和你结婚了。这首歌又是很甜蜜的一首歌曲，大家听完了不要这个觉得心里塞塞的哦。好的，我想和你结婚了，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喽。 度的嘴让我想吻你，我接过你温柔的样子，依然就把我化成水滴。我见过你爱我的样子，于是我确定人生就是你，亲爱的，我想和你结婚了，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了，想看你无名指戴上戒指，想看你拥着我细节热情，亲爱的，我想和你结婚了，我害怕人海茫茫的散了，我承诺用爱换你一辈子，亲爱的，请你快说我愿意。我见过你羞涩的样子，脸红起来单纯又美丽，我见过你生气的样子，多多的嘴让我想吻你，我见过你温柔的样子，每晚就把我化成水滴，我见过你爱我的样子，于是我确定余生就是你，亲爱的，我想和你结婚了，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了，想为你无名指戴上戒指，想看你望着我喜极而泣，亲爱的，我想和你结婚了，我害怕人海茫茫就散了，我承诺用爱换你一辈子，亲爱的，请你快说我愿意。 自带 BGM 的一首歌， 是的，自带 BGM， 还自带 rap。 对，后来我才发现 拉普属性。 对，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他声音就是听不见， 为什么接触不良是吗？ 他可能是插得太靠里了。 哦， 对，他要是往外一点就好了。 是的，是的，嗯，这就是老直播的，我跟你说都有经验，就是没关系，我听不见，我可以盲唱。 对，我刚其实头半的人是盲唱。 真的呀？嗯、那你居然一个。 后来我是实在是听不到了。 啊，好吧，那我你唱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嗯，边看边摇，然后我看看大家这个到底都在说什么，然后就看到收获了意满屏的我愿意啦。嗯，好吧， 其实这个我也可以看。 是 吧，那时候 对你也可以看，就是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对，我们就可以双开屏幕，双开顺便也可以跟这个粉丝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短时间内一下这个我们的金币就蹭蹭蹭的往上涨，谢谢大家。这都是大家送给你的一片爱心。 嗯， 是的，好了，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互动哈。对，刚才这首歌我想和你结婚了，我觉得这首歌超甜的。对、 嗯、 也是一个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 对、 嗯、 也算是我歌曲里面比较传唱度比较高的、 嗯、 大家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是吧。 对， 然后这首歌也是一个表白神曲，我觉得你每次唱的时候、嗯、底下的粉丝都会说好我愿意。 对 对， 因为我的每首歌他们都有一句像样的话。 哦，真的吗、 嗯、 哦，那比如说刚才那首不在，他是用什么相应的？ 那个时候他们就没有什么相应，他们就只会在公屏发哭。 好吧，我哭，我在，我在。 对， 这样，看这里，看这里。对，那待会儿呢，还会有很多还会有其他的歌曲啊。我看大家都是有什么样应援的话。 付小杰说好听的，当然了，这个唱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说到这个我想和你结婚了，这首歌是唱你自己的一种心态吗？还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写这首歌而写出来的？ 其实是单纯的为了这首歌写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些伤感的音乐。 但是这首歌太欢快了。 对头。 好吧。那么到底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故事呢？这个我们今天韩旭小哥哥到底有什么理想型呢？稍后我们再一一揭晓给大家，不要走开哟。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提问，在这里等候大家的光临。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回来真的是一个闪回之后呢，我们又开始了下半时段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一下我。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韩安旭，欢迎。 Hello，Hello，Hello，摩托。 那个摩托今天没有了，今天有苹果。是的，好了，那么今天呢，这个带来。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韩旭小哥哥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依然是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连接。第一种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在上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玩耍起来。OK， 那么这个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哈、啊，刚才是，一首甜甜的歌曲，我想和你结婚了。对，好吧，其实昨天我也是问过这个问题，就是突然间聊到这个话题呢，我就不管怎么说我都要问。就前段时间，微博上不是特别火嘛，说你认为多大结婚合适？刚好就有这首歌，然后撞到了枪口上，我就把这个问题也抛给你，你觉得多大结婚会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结婚应该不应该有年龄限制？对吧，就是只要是在法定结婚年龄，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而且我认为结婚它也不是一个小事情 啊，确实不是一个小事情， 他不可能说我今天想结了我就结、对吧， 你得有人。 对， 是，首先你得有个人。 对，所以说我认为结婚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你就是你在这想你什么时候结婚比较好、还不如去你去真心去碰到一个真心能跟你结婚的人比较合适。对 对， 因为你在这你只想你说我想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但你现在两个女朋友都没有、或者连个男朋友都没有，你想什么呢？ 是你想什么呢？行了，别想了，首先你得有个人跟你结婚，是不是？ 对啊，现在连个人都没有，八字没一撇。 好吧，那现在就是因为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红了，然后时间安排的也比较满。那对于恋爱这种事儿，你是抱什么样的态度呢？就随遇而安吗？碰到了再说，还是说我先要以事业为重？然后这个 先以事业为重， 是吧？ 因为之前我可能会觉得我也谈个恋爱没什么，但后来其实仔细想，其实真应该以事业为重。 况且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时间让你谈恋爱吧？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考虑的点不一样 啊， 就是以前可能觉得谈恋爱就是玩玩啊，对不对？现在， 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心态？ 对，现在，就现在就是想着是，因为你现在谈恋爱了之后，你要考虑到你的工作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很多原因，很多因素，对吧？你要努力去赚 money。才能以后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是的，而且就是做这个行业，因为你要到处飞嘛，肯定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对 方。以前比较小嘛，比较喜欢爱玩，但 是 后来其实现在虽然说也不大，但是就可能是有点想以工作为主，因为我觉得工作就应该有一种状态， 对， 这个状态是不可被干扰的。 那你现在应该是充满了干劲儿哈，对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对，我今天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 我说拼， 拼就一个字儿， 对，拼干就完了。 好吧，然后底下的回复都是为你点赞，嗯，厉害，哥保重，是这样的吗？这个画风。对，就每个人的朋友圈这个画风都是不一样的哈。其实如果要是把每一个来的嘉宾他们的朋友圈展示出来，然后我觉得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哈。嗯。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朋友圈展示出来。那我想问一下，你的朋友圈是设置成三天可见、半年可见、一年可见，还是说就是全部都能看？ 我的全部都能看。 啊，全部都能看，嗯，是吧？对，那你有没有就是待着没事的时候一直翻到底，有干过这样的事吗？ 也干过，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考虑过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微信会出三天啊，然后半年啊， 对呀， 这种东西，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对这个东西我有一个误点，就是我当时我是这么以为的，我说三天，既然能把朋友圈设成三天，可见这个人肯定是有事情。 哦。 对，一般人不会设，因为一般人不会设三天啊。 对，最起码你也得半年吧。但是也有人 是，但是我认为半年的人呢，他就可能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之前是什么样的。 哦，是的。 我只让你看我近半年的状态。 嗯，就是我之前有一个。 他不想让别人更完全的了解他。 哦，是的。那也可能说，就是他半年之前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可看的了，然后就说那就设置成半年吧，或者说 而且半年也是随缘，因为你今天发一个你就会顶掉一个，发一个就顶掉一个。 是啊，而且我就是三天的那个，有一种我特别希望他设置成三天，就是他每天会发无数条朋友圈的那个 啊， 对， 他要是什么代购啊， 对对对， 这个， 就是， 那个， 或者就是抛开这些代购什么的不谈，就是有的人他就是爱发朋友圈，嗯，一天也能发恨不得十条， 对， 然后但是也有人 真有那样的， 对，真有那样的， 吃个饭也发 啊，什么 都发，睡个觉也发，嗯，喝个水也发，喝个茶也发， 是的，就什么他都能发一条朋友圈。然后就有一个朋友那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现在那个朋友圈可以设置成三天可见了，可是你说非对方好友都能看十条，你设置成你是对方的好友，你只能看三天。 对， 对，我说，哎，也是哈，那这样的话，难道一个好友还不如陌生人吗？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是不设置成三天可见了， 嗯，我觉得没必要吧，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藏着掖着的， 对，哎，是的，没有什么藏着掖着， 你要有什么藏着掖着的话，你可以不加这个人微信 啊，是的，或者你把他屏蔽或者拉黑就可以了。 对啊， 朋友圈真的是水好深啊。 对，水超级深。 对，水超级深。朋友圈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你们都是如何隐藏自己的秘密的呢？好，这就是我觉得可以另开一个话题了。 嗯， 对，好了，那么这样看来呢，我觉得韩旭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想展示给你的我就直接展示出来。 对，我就是这样， 是吧？对，不管好的坏的，我认为是对的就可以。 嗯，所以在我们家粉丝的眼里，他们认为我就是 对的， 就是好与坏，就哪怕是坏的也是好的， 这是粉丝滤镜好厚啊。对，韩旭小哥哥就是最棒的，嗯，是不是？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这样？来来来，快回应我！果呀果说实在对，然后付小杰说，嗯，直男一个，对，典型的哈。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嗯， 对，接下来这一首，还有两首，一二三四和多幸运。刚才其实大家都点一二三四了，那要不要把这首歌先唱呢？ 对，我觉得唱一二三四吧。 唱一二三四啊。 嗯， 好的，这个圆了一下大家的愿望，那就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这回耳机应该可以了吧？ 嗯，我给它换了个插口。 好的，那就开始。 着我 为了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整天思念，常常会让我头疼，让我不安，让我失眠，才发现这种感觉是你独特的吧。有时候工作累得发慌，会忘记温柔是什么样，不要太过紧张，放轻松一下，你的体贴莫比的笑，像个时间在跑，而你会陪着我直到睡着，送给你一朵两朵三朵四朵红色玫瑰，我开始慢慢了解细细品味这种甜美，淡淡的幸福渐渐如是你的故事，你的笑脸，你在高贵，为了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整天思念，常常会让我头疼，让我不安，让我失眠，才发现这种感觉是你独特的吧。各位安静的我在我的身边欣赏着我，安静的我在我的身边欣赏着我， 这首歌一二三四，非常非常甜蜜的一首歌，也谢谢各位的朋友不在刚才送了很多很多的大礼，绝对是现在应该是我们冲到榜首的一位了，谢谢谢谢。对，现在那个我们的韩旭小哥哥也是可以看到的，原来你们家的粉丝除了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彪悍。对，就是对你的爱，我发现真的可以快溢出屏幕了，我真的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大家都说哇好棒哦，爱你爱你爱你。对，那你一般就是跟粉丝去接触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他们呢？ 其实有好多种方式，比如说我有什么通告啊，或者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微博呀， 会告诉他们。 对，包括以前直播打歌啊，都会。 都是这样的哈。对，那比如说就是有没有像在直播的时候，然后粉丝会跟你倾诉一下他们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或者说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愿望，你能不能帮我达成一下？那也会吗？ 他们平时在比如说我在有直播推歌的时候，他们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 立马切换。 不会、我就会给他放一首更悲伤的歌曲。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其实完整，然后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他们会告诉我说老大我最近心情不好，我就会放一首特别好日子这种歌。 好日子。哎，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迷之歌单，韩旭的迷之歌单，请说出五首你常听的歌曲，有吗？有好日子这类的吗？ 那倒没有 啊。没有啊。 对，我喜欢听的歌都是 JJ 的歌。 林俊杰。 对 啊，现在林俊杰真的是好火啊。 因为他是我偶像。 真的呀。 然后几乎我的歌曲里面都是他的歌。 确认过眼神。 对，确认过眼神。 是你是不是经常唱？ 确认过眼神，你不是周杰伦。 对。确认过眼神，然后说这首最吃逼都多少年了，怎么突然间火起来了呢？ 也是在抖音上被别人扒火的。 对，就扒火。 所以说抖音这东西真的很神奇， 是吧？哎，那你这个现在也有自己的抖音账号，你有没有潜入到抖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扒过你的歌？就翻，也不能说扒吧，就是翻唱你的歌。 挺多的，其实。 这首一二三四应该就有很多人唱吧？ 有很现在到现在唱的人倒没反响多少，但是手势舞的人有很多。对， 因为这首歌我说这个 BGM 好像非常非常的熟悉， 对， 就各种视频啊动作呀、什么的。哎，这手势舞怎么比的？ 就是我当初录的时候是送给你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红色玫瑰。 哦，是这样的。嗯， 因为原就是我看帮我的舞蹈老师，他原视频他是有一个那个最后他有一个这样的花， 哦， 但他那个花我就弄不明白，我就只能这样。 对，这样一朵莲花。 剪辑一下， 我觉得安旭小哥哥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大家学会了吗？那个手势舞不 OK 呀？说 O 不 OK 呀？说哎呀妈，忘了可咋整？不能够哈。对，刚才明显是四。这还是想了一下啊，不过忘是不可能的。体贴式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直接发了一串，哈哈哈哈。是的，你看，就是各种都是回应，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好开心啊。夏末就说出了实情，他说老大皮才会有皮皮的粉丝啊。 对， 还真是，粉丝跟偶像一定是一样的。 对，就是皮，他们我比较皮，他们比较皮。 是。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交流起来，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而且呢，就是99.9%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对不对？ 对，很开心。 哎，那就是你有没有说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或者说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有人肯定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那面对这些不喜欢你的人，你的粉丝是作何反应的呢？来，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啊。 其实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我喜欢不说话。 不说话。 就自己一个人待着，谁也别烦我，谁也别跟我说话。 那就粉丝也看不到你了，就也不会以直播的这种形式出现，对吧？ 我不想把情绪分享给他们。因为有可能他们在很开心的时候，你突然给了这样一个情绪，很不好。很不合适。 是。蓝色海洋里的月亮说有。果呀果是心情不好，我们都不敢说话。啊，天哪，他说我们怕。哎，我的天哪，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是。你是一个脾气也不是很好的人，是吗？ 其实我脾气真不是很好。 是吗？我以为你是一个很开朗。那你脾气不好，但有的人属于就是可能对待外人或者说在工作当中的状态都是脾气很好啊，哪怕现在心里已经非常火大了，但是呢依然表现出来啊，没关系，挺好的，然后回到家跟自己亲近的人会爆发出来，会有这样的？ 也不会，反正我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不说话，回家也不说话。 哦， 跟我的团队也不说话，就是这样。 那 我就喜欢静静，可能冷静了一会儿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就是像这样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大家都会觉得怎么了这是？ 对，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不说话的时候最可怕。 是的，所以说沉默是金嘛。 对头。 是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哈。夏末说，哎呀，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想抱抱他。哦，这个好暖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我看到特别暖的一个回答。好了，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场子里面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下一首歌带给大家。其实下一首还准备了 MV， 这首是多幸运是吧？这个 MV 他们都会听到吐的歌 是吧？哎，那你们还想再听一遍吗？ 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不想，真的 不想不想，那就不唱了哟。大兴说安静的美男子做一个。 对，他们真的是会听吐了的歌。 是吧？那还想听吗？来，还想听吗？想听就打想听，不想听就可以打不想啊。听怕了要。那到底不想？ 不想。 对，不和想是 不想。 哎呀，真是听不，到底现在想还是不呢？我来统计一下哈，再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能说实话吗？能。对，你也在看是不是？ 我也在看。 对，那你到时候可以决定唱还是不唱啊。 我觉得还唱吧，因为毕竟 唱吧，还是有想听的。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毕竟有别人的粉丝啊，或者是有没有不是我的粉丝啊。 对，还有我的粉丝呢。我的粉丝说想啊。 对 对，好吧，那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出来哈。 对， 好的，那么就准备好了，我们的多幸运准备开始喽。 不如意，你懂得我的付出。 上你的世纪，以浪漫意境准备着属于全新的旅行。 循环播放的对大家说，这个虽然嘴上说不想不想听不想听，但实际上听起来还是很起劲儿的嘛。 对 对，然后也谢谢各位刷的这些小礼物哈，然后都开始应援说唯一唯一唯一就绪就绪就绪，等你到底到底到底，我说哎你们是自带回声吗？ 对，他们都是自带 bug。 哦，对，自带 bug， 然后说开始，哎，就开始了。 嗯， 好的，那么粉丝还是非常给力的哈。虽然说这首歌是一首他们听吐了，我估计你可能也 快唱吐了。 对，因为你不仅就是在他最火的时候唱，现在应该好多演出也都会让你去唱这首歌。先打个喷嚏。 哎，我最近 对感冒了是吗？ 嗯，感冒发烧，确实演出都是以这首歌为主。 哦是吧，然后说能不能唱一个多幸运啊，然后说可以没问题。 对，因为每次演出都是他们都是只等多幸运。 哦对，但是这首歌因为火嘛，所以还是要跟大家一起 对 这个唱起来嗨起来。对，好的，然后空心格说依旧好听的呀，欧不 OK， 棒棒的，棒，真的是棒棒的哈。好，那么我们的时间还有5分多钟，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挑战歌曲哈。 嗯， 对，挑战歌曲，是选的周杰伦的一首歌。 对， 嗯， 但是本来原版是用我自己的伴奏， 嗯， 但是伴奏出现问题， 嗯， 就只能用原版的唱 了。哦，只能原版的唱了，现在这首伴奏是原版的是吧？哦，好的，那没关系啊，这样就更有挑战性了。 嗯， 对，大家准备好了， 不一样版本， 对，不一样版本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我们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好，准备开始。嗯， 存留着蜻蜓，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很鲜明。嗯，半夜穿着蛇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 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太棒了， 掌声， 绝对的打 call。 其实特别尴尬，其实我自己的伴奏会比这个低，然后也会比这个，对他这个， 但是你唱得很好哎， 鼓点会比较 好，对， 但这个原版呢特别高。 好的，已经非常棒了，再次谢谢韩安旭，谢谢，也谢谢这个粉丝们的给力收听啊，还有收看。那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